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神经，马蹄声落，哦耶，哦耶。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掌，马踏雪飘摇，哦耶，哦耶。谁在呼唤，轻声一唱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。东边牧马，西边放羊，耶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。在日月沧桑后，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看到我撒娇，我的脸上早已脱掉马蹄声起，马蹄声落，哦耶，哦耶。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，那白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。 颤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马头琴悠扬，马来就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美丽的月亮，你让霓虹黯淡无光。 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声落，哦耶，哦耶。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，那白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。我等待我剩下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声落，哦耶，哦耶。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上，那白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。在我身上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身气，满身落，哦耶，哦耶。 啊。

Thank you. 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强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 我的心还上小